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 初你的路

得如意， 人生有得如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人生也若你记， 求天神为我正义。 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，谁人在我未为意，成就靠真本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你苦痛跟失意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，谁用的意扮正义，行动算了，不必多齐齐，为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，无谓要我说道理，好结也许半旁止， 人生有得如意， 人生有得如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人生也让你记， 求献身为我正义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播出的曲目是王菲的《暧昧》。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，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茶沫有喝光早变酸，